北京时间17点整。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签约即享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咨询热线616-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极客秀的一百秒小课堂。 大家好，我是常亮，工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为你主讲一百秒小课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卫星轨道，准备好了吗？卫星在太空当中运行是按照轨道在运行的，还有它自己的特定的轨道，每个卫星都有一个独立的轨道。轨道的分类呢有三类，第一类轨道呢是36000公里，比较高轨卫星，它呢有一个叫地球静止轨道这么一个特性，在我们的上空长期和我们一起，我们经常能看到它，对我们提供很多服务。第二类卫星呢是1200公里到36000公里，这样的轨道我们叫中轨道卫星。我们的北斗导航卫星就在20000多公里，就是在这样的中轨道卫星服务的。那么在1200公里以下是我们的低轨道卫星，我们国家大部分发射的卫星呢都是在低轨道卫星。那低轨道卫星呢也是现在国际上发力的重点，在低轨道卫星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轨道叫 SSO 轨道，太阳同步轨道，是指卫星的轨道面和太阳运动方向始终是一致的，就是卫星和太阳同步的。而在卫星发射过程当中，这类的轨道是最多的，你知道了吗？ 节目准备好了吗？ 正在将内容进行智能排列。 嘉宾的情况呢？ 正在为您检索嘉宾的特殊喜好。 不用那么详细吧？ 正在为您安装幽默插件。 你这是在吐槽吗？ 正在为您更换全部文字素材。正在删除您的幽默基因，已将节目专业程度调低到35%。 好了好了，马上开始节目吧。 正在为您开启极客秀。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欢迎来到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学家族工作室为您呈现的极客秀。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的第3季。那么这个系列的节目呢，依然是由浦东科协支持播出。各位好，我是有幸参与过几十次航天发射直播，但是很可惜啊，至今为止都没有幸到现场去看一下发射的旭东。 我是来自小卫星的常亮，我今年已经是第4次在发射场了，目前呢还正在我国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欢迎常亮老师做客极客秀。常亮老师呢是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所的所长研究员，那同时呢他也是浦东新区未来科学之星的科学家导师。那首先呢，我们先和常亮老师一起进入到极速考场。 极速考场， 首先呢是必答题啊，想听听看您是怎么样定义极客的，以及自己曾经做过的最符合这个定义的事情是什么？ 我认为极客啊，就是把自己的技术，科学技术钻研到极致，而且呢能再产生它相关的效益。因为你不产生效益的技术呢，对我们当下来说用处不大，那是属于科学家。如果是极客，我认为它应该是产生效益的，而且把自己的技术要做到极致，这样一个定义。我认为 吧，就所以您会觉得就是极客它可能更偏向就是工科，或者说它很多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更接近于它需要用一些这个工程学的一些思维去解决。 对，尤其是系统工程，航天它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要考虑到各方的因素，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所以说呢，我说极客感觉我的个人定位是把极客定位成解决系统工程这样的一个。 不过真的要说起极客这个词的这个源头啊，某种程度上它的确也是这个充满着工程思维的啊。那想问一下，您做过的最符合这个定义的是什么呀？ 我认为啊，近期吧，我们最追求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发了一个墨子号卫星，这个2016年发射的，这个卫星呢，重量大概是在600公斤，当时的所有的实验效果都非常好，那么在墨子号之后呢，我们国家量子通信卫星要走到什么程度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大概花了2018年2019年，我们就开始在讨论这个如何做一个更小型化的量子卫星。 哦， 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讨论，在追求，直到2021年，我们才开始从事这样的一个事情。从事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想尽了一切办法，将我们的量子维纳卫星啊，控制在了重量大概在100公斤以内，就可以实现我们量子维纳卫星。其中有一个技术。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情况，因为以前的墨子号它上面是有一个钻台，钻台有点像什么呢？就在卫星在太空当中啊，下面会带一个这个能转动的部件，带着我们那个镜头啊，跟着这个扫描着大地可哪走，这样的话它非常高精度的能指向地面。那我们呢，为了把这个重量做低，因为这转台的重量是很高的，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取消这个转台。我们后来提出来了，利用卫星本体来旋转，也就是说在太空当中利用卫星本体来旋转，而且要高精度的对地指向。你要知道从几百公里、从几百公里对着地面，尤其对着我们国家的，最早我们是对我们国家的南山天文站那一个望远镜上，要非常精准的对准它，而且卫星呢还要以每秒7.8公里的速度要在跑，那么还要对准它，这样的一个过程要实现卫星对地的高精度指向。那我们这里面呢就采用了一系列的方法，我们用了一系列的算法，非常追求到极致的一个算法。 哇， 我们甚至对卫星的每一行代码进行了精简，最后我们是通过各种各样大实验确保了我们这个卫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精度指标。达到这样的精度指标之后呢，我们实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在7月27号，今年的7月27号，也同样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个卫星已经完成了发射任务。通过星地对准的情况，我们发现这颗卫星的实现了我们量子通信的进一步的跨越。 哇，光是这样一项的话就能够给这颗卫星减重多少呀？ 光是这一项技术就能给这个卫星减重近70-80公斤吧。 哇，这个非常可观了。 对， 的确真的是追求卓越，非常非常极致的一项工作了啊，太厉害了。您还记得您最后一个学历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吗？ 最后一个学历我肯定是记得了。但我先讲，我讲两个吧，一个是我研究生毕业的研究论文，我的研究生研究的是微电子行业。也就是说我们集成电路制造行业。我们做的是基于一个卫星总线的一个技术研究。这样的一个东西，卫星总线就是卫星通信之间采用这样总线协议这样一个芯片，我们做了这个芯片的一个验证，完了之后做了一个仿真，这是我研究生的课题。从研究生的课题当中呢，我们也学习了很多，包括我们如何来做电路设计，如何来做软件，如何最后呢如何来把这个实现完。对，我觉得认为在研究生阶段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程实践。之后呢，我就进了这个小卫星了。那在小卫星中间呢，经过一系列工程研究吧，尤其到我们到现在，我在2015年，我从事了在职博士的这么一个事儿。我在职博士呢，读的是车辆工程系。 车辆工程。 车辆工程。 啊、 研究的是无人系统，自主无人系统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方法。导航及决策方法。 地上、天上，很多时候它是互通的，对吧？ 对，因为做航天做很长时间了，我是觉得要做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研究，我们到车辆工程领域看看能不能有启发我的一些地方。尤其我在做的所做的图像融合处理，在汽车领域上对我的触动就比较大。汽车领域如何把这个图像处理做得比较快的，那么非常有利于指导我们在航天当中的一些应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领域上学了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汽车是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那么对我们来，他做的也是把一个东西做到极致了。那我们航天呢，也是给我带来的一些未来卫星的制造啊，对我带来也是很多的思考。 哇，就您可能也在展望，就是说未来是不是说卫星也能够像汽车这样大规模的批量的去生产？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有个马斯克， 它已经实现了在轨的大概有3000多颗卫星了，目前已经发射了。 没错， 虽然它这个规模还比不上汽车，但是在航天界它已经算是很快的了。它也是借鉴了大量的工业级的方法去实现整个这个制造的。 哦， 那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呢也需要去学习，也要去从其他领域上找一些知识，来实现我们如何能更快的把这个低成本的微纳卫星造成批量化批产化，而实现快速的发射。这是应该是说靠很多很多人要一起努力才能实现的两个活。 说实话，常老师，就是我访谈过那么多的这个极客秀的嘉宾啊，您倒是为数不多的，就是研究生的阶段的研究方向和现在的工作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博士的研究方向感觉上好像是做了一个跨学科，但您依然还是在自己的这个本质上来探索。这个其实可能也会给很多人一个启发，就如果说你真的是这个在职的时候还想要继续深造的话，其实是可以稍稍跨一些领域去寻找一些新的灵感。 对的，我觉得从事时间长了，确实容易在一个领域里，就是憋在一个领域里了，走不出来。尝试着我们去交叉一下，去到别人那去了解了解新的思想。哎，我觉得对自己是一个冲击。 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好奇，因为您刚刚是提到了，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自动驾驶，它里边的一些这种视觉的算法，可能是对您是有很多的这个启发的。但是，地面的那个环境的这个复杂度，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是高于在这个轨道上的那个环境的复杂度的呀？ 这两个不一样 啊。 地面的环境的复杂度在于它的场景的复杂度，比如说我们可能看人。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像我们做驾驶来讲，你很难去找到你所有的案例集覆盖了所有的事故，所有的交通情况，你是很难的。这是地面，就是面临复杂环境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但航天的不一样，航天的它面临的解决环境呢，它是面临着高可靠的问题，它要解决的事情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芯片，我们的处理芯片在太空当中要去运行的话，它是容易受到这个宇宙里面有高能粒子的来打的，容易把这个芯片打坏了。 是， 而地面没有，因为地面这个高能粒子经过大气层，整个的一个还有地球磁场的屏蔽， 没错， 地面我们感受不到。那么在太空当中要解决的问题和地面当中还有一些特殊性。但总之呢，这里面的一些算法双方都是可以共用的，只是看的目标不同，我要需要解决重点问题不同，但是里面的核心的精髓，你包括用人工智能学习，包括用这个大数据的处理，这些思路都是一致的。 对，就本质上其实也是要自主的灵活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的意外，对吧？虽然说这个意外在普通人看来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对算法来说还是有很多的共通之处的。 对的。 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您所在的这个领域当中有没有某个现象或者是理论是您特别着迷特别喜欢的？ 我所在的领域当中啊，其实我们卫星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为人们应用的，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我现在研究的是软件啊。这个我是觉得卫星未来是软件定义这么个一个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还没完全走到软件定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啊，马斯克讲了，我们那个汽车是未来也是软件定义的，其实将来的卫星也是软件定义的，而且卫星从这个角度来讲，软件定义之后，它的硬件标准化之后，成本会大量的降低。降低完之后，有可能将来旭东你也可以买 哦 一个卫星。我们期待未来的时间，未来的社会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您这个解释的很通透啊，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个卫星很有可能，比如说就是不同的这个规格，但是它就是标准化了以后，相当于就只是一个平台了。然后我们普通人只要就是对它这个所谓的进行软件开发，注入我们所谓的这个灵魂，然后放到天上，它可能就能够达到一些具体的功能了。 对，就是你将来对，比如说我今天我早晨起来想看看那个北极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想去看看外地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我打开手机之后，我放一个 APP， 这 APP 到了这个卫星上之后，哎，就可以按这个思路把你的想法实现了，再回来。这是我们畅想一下未来可能就是这样子。 条件。 这个太好了。 所以说，我认为软件是对我们来说是最为着迷的一件事情。 那从硬件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以后就会有一些这种标准化的这个模块，然后可能按照一些需求，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款，然后放上天。那么更多去发挥它的这个价值，就是看我们的这个软件怎么样去设计了。 对。 那下一题是这样，就是说在您的这个研究或者说是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某个价格单位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从事微纳卫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微纳卫星是以重量在100公斤级左右的卫星属于微纳卫星，那么对我来说价格单位最重要就是公斤。我们经常会为了、我们经常会为了1公斤或者1000克的重量，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为了节约这样的1公斤。我们知道在航天发射里面，1公斤的重量光航天发射的成本就要在10万左右，它不包含我卫星的制造成本。所以说呢，这个成本是你要能节省下来，它一定会卫星的成本也会下降的。 所以您在第一个问题当中举到的就是我们单单是这一项的这个改进省掉了70-80公斤，按照这个发射成本来算的话，那就是700-800万的航天发射成本了。 对。 那大家就理解了为什么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要斤斤计较了。 对的，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去节约。 那这个冒昧的问一下，如果是您一年的这个收入大约能够支撑多少公斤的这个航天发射成本 我一年的收入大概是大几公斤吧。几公斤这样子。 好。下一个问题呢，咱们回答起来会比较轻松啊，就是如果可以不考虑其他所有的情况，这里呢可能包括家庭的牵绊，还包括收入的局限等等，只遵从您的内心的话，您最想做什么事情？ 我目前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这个微纳卫星做成真的做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看做成个人的卫星，做成这样的一个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卫星，这是我现在的一个理想吧。 就现在可能普通人对于卫星的这个感知还不是特别的强烈，我们可能只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什么天气预报啊，或者说定位当中，可能会用到它的一些功能。您是觉得就是在未来，甚至老百姓他也能够开发卫星，甚至可以直接操作卫星，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说以前我们的编程，您看我们以前最早的编程是用汇编，当然更早还有那个20字编程，完了之后汇编，完了我们做 C 语言编程，之后我们才有了 Python， 而现在呢，你看我们每个老百姓，很多通常的一些做电脑的都可以采用会用 Python 编程。现在我们经常会教小孩也去学会 Python 编程，这就是未来的发展规律。我们卫星虽然现在看着大家看不见在背后，但实际上我们的卫星已经走向了整个的应用。比如说北斗导航卫星，我们的北斗导航卫星大家看不见它，摸不到它，感受不到它，但是现在当你打开手机，当你站在户外打开手机，你定到你的位置的时候，背后有无数颗导航卫星在为你服务。 是， 当你打开手机导航那个软件的时候，界面的时候会发现你身边会有10几颗导航卫星的信号在你身上。这就是我们卫星其实虽然看不见，但实际上已经在为我们人类在服务了。 没错。 打个比方说天气预报，我们的天气预报也是在给我们那个服务，但是它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太空当中有风云系列的卫星，这些卫星在太空当中获取了大量的数据之后，下放到我们国家这个地面上，地面上再通过这个大高性能的计算推测推演，把咱们国家的这个天气预报预算出来。尤其我们现在到手机端看天气预报越来越准了。 是的， 这里面是仪器的发展，卫星技术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很大的一个作用。 对，其实卫星呢是早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在未来你也是希望我们和卫星的这个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的直接，尤其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啊。这里呢其实会连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也是浦东新区未来科学之星的这个科学家导师啊，就我也很好奇，就是说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好像这个卫星的一些这种开发的门槛也在逐渐的降低，是不是说这个对于一些学生来说，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启发让他们去参与到这个卫星的研发当中？ 可以的，就是学生来参与卫星研发呢，不必太关注于卫星的底事件。我认为它可以在于某一项应用或者是某一项那个技术，它可以来去参与一些了解一些知识，了解一些研发的过程，是对学生来说非常好的一个历练。因为卫星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它有丰富的物理知识做背景，对学生来说了解一些物理知识，你看我们天体的知识， 卫星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在太空当中的行走运行这样的一些知识，对学生对物理来说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过程。 嗯， 第二个是应用，要为学生去了解一下卫星应用。我一直在做科普啊，就是在讲我们的卫星应用，我们的卫星应用让学生参与一部分啊，了解卫星是如何给我们老百姓服务的，也有利于我们航天科技在学生当中埋下一种航天的一个未来的影子。 没错没错，就算这些学生啊，以后他可能未必全部都进入到了这个航天的这个领域啊，但是这样子的这个种子就生根发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其实也会极大的增强公众对于航天事业发展的理解和支持。 对的， 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极客秀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极客常亮研究员呢是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所的所长啊，那刚才也介绍过了，他是我们浦东新区未来科学之星的科学家导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常老师常所长进入到我们访谈的主体部分。 东方美股奉贤星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东方美股奉贤星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 福彩双色球十二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企业宽带快装、 WiFi 快装、固话快装、手机卡快装、智能监控快装、云电脑快装，打上海电信10009，一个电话就搞定，就是这么快，2小时响应，预约上门，7天无休服务，企业网络服务、组网服务、语音服务、上云服务，就打上海电信10009。 浦江奔流，天干净，商机潮涌，西虹桥，虹桥新，枢纽河，梦想湾，青浦西虹桥邀您携手筑梦，绽放未来。 极客高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Are you ready? 欢迎各位来到极客秀，本节目呢是由浦东科学支持播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我是旭东。曾经有幸参加过几十次的航天发射直播，但是至今呢都没有机会到现场去亲临一次发射啊。 我是今年第4次在发射场执行任务的常亮。 欢迎常亮所长啊，他呢是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所的所长研究员啊。常老师能不能和我们讲一下，因为您前面也是提到了，就是您主要是针对卫星当中的软件部分的研发的，那为什么就是航天发射的时候您也是要一直到这个现场呢？ 啊，我是从事软件的，但是因为我是从软件最早编代码的变成了最早一行一行编代码的，后来呢作为主管我们软件行业，就所有卫星软件相关的事儿我都管。 嗯， 现在呢已经发展到我们做卫星的总师 啊， 或者是有的时候做型号的总指挥这样的一个职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职务过程当中呢，我们卫星发射呢，我们必须要到现场，因为每一颗卫星都是神圣而庄严的啊，发射任务也是我们也都是成员之一，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到发射现场，保证每一颗卫星要安全无误的送入到太空当中啊，实现它应有的价值。 就我们感觉好像普通人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到了发射的部分好像更多的就是在发射场区或者说是发射这个领域的一些这个专家来解决问题，像你们在研发阶段这样子的这个科研人员在发射的时候是会具体的去做怎样一方面的保障，这个可以透露一下吗？ 像我们研发人员在发射过程当中做的保障还是比较多的。 嗯， 在卫星进入发射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把卫星最后的状态要确认好，因为卫星发射入轨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风险的，那么这个我们要把最后的状态一定要确认到位，确保卫星以我们理想的状态去进入到卫星发射入轨。这个我们要把卫星包括封舱前的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啊，验证的，因为每做一件事我们都要拍照的，都要留记录的，把卫星的每一点都要记录下来，同时呢我每改一个参数我们都要进行评审的，评审完之后我们把参数注进去，确保我们的卫星的所有的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每一行代码都有可能决定卫星的生死。我们知道有一些卫星 在太空当中出了问题，再查可能几十万行当代码当中有一行就会决定我们卫星的生死的，有这样的、 哦、 所以我们要确认好每一个点在发射场要把这些都要确认好、 嗯、 让卫星按部就班按我们的理想的方式进入太空。 就是这种确认它不仅仅是硬件的，软件的其实都是需要再三的去确认，而且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的严谨认真细致的。 对，您说对的，每一个环节必须要做到严慎细致，尤其在发射场的工作、 嗯、 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因为到发射场已经是最后一个没有兜底的了，最后一个， 对对对， 最后一个点。 那能不能和大家具体的来讲一讲，就是说您现在的这个主攻的这个方向致力于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我现在是维纳卫星总体所的所长，主要从事的研究的方向呢、 嗯、 就是维纳卫星。 嗯， 维纳卫星呢，顾名思义，它是一比较小型的卫星。 嗯， 它现在呢定义在百公斤及以下的卫星属于维纳卫星。 嗯， 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啊，那个尤其我们各种各样的芯片啊，集成度越来越高，原来的大卫星的很多功能用维纳卫星是可以实现的。 嗯， 那么我正在致力于就是维纳卫星平台化，把这个维纳卫星啊做的标准化，做的系列化，做的这个量产。这是我最需要解决问题、 嗯、 但同时呢我要去琢磨、 嗯、 我这个卫星应该应用到哪里，比如说应用到通信卫星它是什么样子的、 嗯、 应用到遥感卫星是什么样子的，应用到科学实验它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态势，这些呢、 哦、 我们也要去研究，通过把这些应用的领域研究好之后、 嗯、 反过来又促进了我整个维纳卫星的所有的每一个特点的一个升级换代、 嗯， 这是我现在所从事的专业的一个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个里边其实还延伸出挺多的问题的，就是说首先就是大家可能听到微纳啊，好像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它这个比较小，功能上就比那些大卫星这个弱一些，但其实未必。如果说我们的一些这个基础工作做好了，微纳卫星它同样也可以实现非常强大的功能，是这样吗？ 是的，就是微纳一颗卫星啊、 嗯、 我们讲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嗯， 它要有卫星的所有的要素，包括我们要有太阳帆板， 嗯， 要有结构支撑，要有热的管理，要有这个卫星的姿态控制，要有卫星的轨道控制，要有卫星的综合处理，要有卫星的载荷应用，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有。其实大卫星也是这些，只是大卫星呢可能有可能重量更高更重，功耗可能会更大。那微纳卫星追求的是另外一个极致化，就是我希望重量更轻，我希望我的功耗呢要尽可能的节约。 那能和大家描述一下吗？就您前面说到就是百公斤以下的这个微纳卫星，我们通常的这个尺寸是类似于比如说可能两个稍大一些的这个行李箱叠放在一块儿，还是说可能会更小呀？ 它是这样，它 嗯， 如果卫星的翻板没有展开的时候， 嗯， 它就相当于两个行李箱，它不到两个行李箱那么大， 哦，甚至更小，嗯， 甚至更小啊。但是翻板展开之后要比这个大，因为我维纳卫星呢它也要去获取能源，尤其为很多载荷应用服务的时候它需要很多能源的话，那我们就要把翻板再做大一点，太空当中它会张的翅膀就比较大。 这个翅膀大概能有多大呀？通常来说， 通常来说几平米，几平米级的， 几平米，可能像个单人床一个翻板大概这样一个尺寸。 哎，对， 其实大家应该有一个具体的这个视觉感知了。但反过来想想看，就是说它的这个本体如果就可能比两个行李箱叠在一块还要小巧一些的话，那要把很多的这种高精尖的功能集成进去，那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哎，是的，这就是要把所有我们卫星必须被放进去之后还要再装一些我们想要的载荷的东西。 嗯， 所以说这里面要研究的东西要把它尽可能的集成化集约化。好在现在的电子学元器件啊什么都可以找到很多新技术啊，都可以放在这里应用啊，那可以做得更小。 嗯，您刚刚好像也是提到了，就是说软件是可以在一个有限的这个硬件下极大的去提升卫星的这个功能，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作用。这里能给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吗？ 我这里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以往用这个相机啊， 嗯， 你看我们经常会买很多数码相机，以前啊买了很多数码相机，它那个进行拍照，我们首先选取的特点就是光圈，它的光圈越大数码相机的能力越强。那么现在我们大家看看，我们经常用的是手机，我也很少拿数码相机了，为什么呢？ 是 因为手机背后这个摄像头它后面有很多的算法来提升了我们拍摄的水平， 而且又放了很多小的辅助的摄像头，但加在一起比我们的光学都小啊。但它再通过时间，我们进光量的时间再去积累效应，再加上算法，核心还是软件来解决了。哎，拍照非常清晰又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软件呢就能起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它这里面很像微纳卫星， 是 如果要是非常大的镜头，很大很大，那可能微纳卫星做不下来。那它背后就需要用小镜头，用大量的处理算法来实现和大卫星一样的功能。 您举智能手机的这个例子，我相信很多普通人应该是一听大概能够立刻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微纳卫星来说，软件它起到的这个决定性的这个因素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软件是我认为它是未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发展方向。 嗯， 因为现在都是这么讲的，就是硬件标准化，软件定义化，卫星未来的走向也是一样，它也应该走向一个卫星平台的一个标准化。那么所有的卫星应用，所有的卫星的处理全是靠软件的。 嗯， 那么软件进行定义，去实现卫星功能的升级。所以说软件在未来的卫星研制当中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领域，还是是不可替代的。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可能就延伸到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了，就是在您看来哪些潜在的技术突破可能会对您所在的这个微纳卫星的领域产生质变，是不是可能还是在这个软件的发展本身呀？ 对，在我的观点里面，未来就是软件的发展本身会使得我们这个微纳卫星领域产生一个质变。 嗯， 比较有名的例子可以看到那个马斯克现在生产的卫星很大一部分都是属于微纳卫星的，那么它就是批量化生产硬件，它变成软件也未来变成一个可定义的。你像它制造汽车，特斯拉，它实际上它背后软件也是，也和我们传统的汽车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现在的所有电动车，软件都是不一样的。那未来在微纳卫星领域上，软件发展是非常非常看好的，它将来一定会产生对我们生活的一个质变。 嗯， 卫星在如何在我们人类生活当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是靠软件的发展。 嗯，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会给一些这个年轻人啊在这个选择专业的时候啊提供一些参考。好，接下来其实想问问看啊，常亮老师，最早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进入到就是卫星研发这样子的一个领域的呀？ 我最早是因为我是航空大毕业。 哦， 航空大的其实很多都是从事航天的。 嗯， 我到了大学当中，诶，我就发现很多同事老师都是一直在研究的航天。包括我的本科课题做的事儿呢，实际上在背后呢也是航天的相关的一些知识。那我我觉得从事这个方向呢也非常好，因为它又有很多这个情怀在里面。 对， 哎，就能实现我们的很多想法。 嗯， 哎，这是我就选择了它作为我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啊，从小就有航天梦吗？还是说这个可能是逐渐是要进入到哈工大才开始的呀？ 小时候确实有这个，但是实质上并不那么清晰，它是一个模糊的，它可能天文加航天，反正就是太空这样的一个概念。像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子也是这样 的。是的，是的，是的。 哎，它是天文加太空，哎，抬头看一看，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真正对航天了解的，还是在大学。我们知道，我们高中以前都是在学基础知识，到大学之后开始有了专业的方向的选择，也就在大学的时候，哎，发现这个方向确确实实是我们想要从事的方向，所以说呢，我就从事了这个方向。 到现在也几十年下来了啊，这么多年在这个航天领域工作搞科研，您觉得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和之前对于这个专业这个行业的想象出入大吗？ 之前最开始进入到想象是浪漫的， 嗯， 但是现在的想法又不一样了。现在整个经历过20多年了，我们做这个航天这个相关的研究之后，哎，发现每个行业都每个行业的不容易，航天又航天这个行业的不容易了。 嗯， 啊，每一次发射背后需要努力的，需要拼搏的。我记得很清楚，去年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卫星年底要去发射场，我基本上从9月份一直干到了到年底，我们就没闲着，我们的一支队伍，整支队伍就没有闲着，因为发射日期定了，必须要我们在这个日期发上去，那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航天又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它是一次性的，那么我们就要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那么就逼着我们又在短的时间内又在把这个事情要都要推进的非常有效， 是 让自己的心里无遗憾，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蛮纠结的。 工作强度挺大的，就是说，而且其实可能您刚刚也说到的，像您今年都是第四次到发射场了，就是节奏是很紧凑的，而且其实每一段发射前的这种攻关又是强度非常大的。 对的，发射前的攻关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讲啊，发射前你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要想好，所有的点都要验证到，这是我们做航天的一个规矩，也是一个追求，也就是把所有的我们能努力的事情都努力好，这是做航天。那么到发射之后，你只要前面都努力好了，你到发射之后你才会更轻松一点。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对您来说，职业生涯当中的高光时刻就是每一次发射成功。 对的，每一次发射成功，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发射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卫星测控大厅，那个时候在发射场也好，看着火箭升空，在测控大厅看着我们的每一个卫星传下来信号都完好的时候，那时候的内心，我们为国家做贡献这种感觉是非常强烈的。 即使是像您可能都经历了几十次甚至更多的这样子的发射成功的时刻了，但是依然每一次到这个时刻还是会由衷的感动自豪。 对，因为每一颗星有每一颗星的故事，每个故事的终结或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在卫星发射入轨正常工作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去真正感慨我们大家这个团队非常的不容易，把事情做好了。 当然了，我们说成功的这种高光时刻啊，肯定是这个非常吸引人的，但我们也相信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也有很多的这种艰难时刻。有没有就是到目前为止您印象非常深的一些特别难熬的时间点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啊，其实难熬的时间点挺多的啊，每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当中都是特别难熬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做悟空号阿姆斯发射卫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当中我们要转阶段，当时就发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们的载荷呢就会受电磁信号的影响，我们就没有经验，发现这载荷一阵儿会有一些干扰性的，就相当于我们干扰性的杂波。虽然这个杂波很小，但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找出来，因为要确保我们的科学仪器工作在最佳状态。那我们花了小一个月的时间吧， 哇， 请各样专家来帮我们把关，航天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对对对， 也请各样专家来帮我们一起解决，我们自己也每天就在身边不断的试，不断的去寻找背后的原理，最终我们终于是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把段转过去了，把这个问题确保了咱载荷的所有的信号是完整的，到太空当中，这颗卫星现在在太空当中还在运行着， 是 效果非常好。尤其你中间你会发现做成一件事挺不容易的。 对， 它需要每一个点都要做好才能保证一个事物的成。 是的是的，就其实每一次这个成功的背后啊，都是无数的科研人员无数的这样的艰难时刻累加在一起的，虽然结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也别忘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个人他需要付出的东西，如果说投身这样的一个行业，大家也要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啊。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极客秀，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极客来自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所所长常亮研究员。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常亮老师啊一起进入到问题来了。 把爱写进旋律，把美刻入东方，好歌金曲在美股，科技融合，美丽再现，东方美股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致敬最爱金曲，谱写最美东方。 非凡十年，展现声音答卷， 不懈追求，蓄能广播未来， 站在新起点，开创新局面，铸就新辉煌。 2022上海广播节11月22日盛大开幕，上海整装倾情呈现，全国家装行业领跑企业上海整装，为上海市民提供靠谱好装修服务，热线616-2。 圆梦时刻，元祖梦蛋糕。 双十一你都要买什么呀？ 卫生纸、洗衣液，你呢？ 我去年囤的还没用完呢。今年双十一我就去吉家精装整装狂欢节，真真正正的实惠，最低每平方只要998元起，主材、辅材、人工通通包含，大品牌让人放心。吉家精装双十一推出5包7免8不限，签订合同后地板、瓷砖、水管、电线等全都不限量，避免装修增项产生。 那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咨询，313-00999，313-00999。 开放新高地，战略增长极，城市样板间，创业首选地，临港新片区，全力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11月22日至24日，上海广播节，蓄能广播新未来， 百年沉淀，广播博物馆见证历史荣耀， 生生不息，广播听众日，你我亲密接触， 应时而变，声音大会，探寻元宇宙无限可能。 2022上海广播节，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官方微信，了解活动最新资讯。 新冠肺炎病毒不断变异， 继续保持三件套五还要， 落实新防疫三件套， 定期测核酸， 收到风险提示短信应做到3天2检， 主动扫场所码， 配合测温出示绿码， 尽早接种疫苗， 符合条件全程接种。 疫情防控需要每个市民的积极配合，上海广播与您一起筑牢防疫屏障。 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Are you ready? 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极客秀，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极客来自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他是微纳卫星所的所长常亮研究员，我是旭东。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这个系列呢是由普通科协支持播出。好，我们和常亮老师进入问题来了。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第一个问题呢来自网友宇宙过客啊，他说卫星在天上是全自动运行的还是由地面来控制的？卫星发上天之后我们会对它进行哪些监测呢？ 卫星呢在天上是它有它运行的一部分。 嗯， 我们知道我们能看见卫星的时候啊，要么在地球同步轨道上我们是一直能看见的。 嗯， 如果是在低轨道的卫星的情况下，它有可能飞出我们国家的境外。 对， 我们这时候可能就看不见了。 嗯， 看不见了的话需要卫星自主去运行，卫星这时候就卫星的软件起了很大作用，它要控制着卫星每一个部件、哎、按照我们预定的姿态预定的一个工作特征进行去工作。 嗯， 那么我们等它到了入我们国家境内的时候，我们通过卫星往我们地面站，我们当时我们国家地面有很多地面站啊，往地面站上传回来相关的数据，我们这时候再进行判断，看看这卫星工作正不正常。如果是不正常，我们要赶紧去把它调整一下。如果是正常的话，卫星任务还有哪些？那么再按卫星下一步任务是啥，我们再把这些卫星的任务编排好，把它上传到卫星里面去。完了，卫星呢上面会按照这个任务干它相关的工作。 嗯， 啊，所以说呢，要有地面站的支持。 所以就是一个卫星上天之后，我们会始终有一个班子来在地面对它进行全程的这样子的一个保障，是吗？ 对的，我们是每颗卫星发射的时候，我们都有相关的班子在这儿对它进行一个保障。因为每颗卫星直到它寿命终结之前，都需要人的照顾。 嗯，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了，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其实是会充分发挥它的自主性，但是说在我们可以跟它进行一个紧密的联系的时候，我们也会对它进行一些体检啊，包括也会给它布置一些后续的这个任务。下一个问题啊，小楼听雨他说，如果卫星失联了怎么办？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呢？ 哦，卫星失联了，我们在轨也发生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哦， 有些卫星会有一些，比如说， 嗯， 卫星上的部件有很多，比如说能源出了问题，卫星会失联。 嗯， 比如说卫星的计算机出了问题，卫星也会失联。卫星上的什么测控应答机出了问题，它也会失联，它都会失联。 哎、 那么在卫星失联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去判断， 嗯、 去判断卫星失联的情况。完了之后呢，我们尽可能的优先在卫星在中国境内的时候建立星地链路的连接， 嗯， 使卫星多少有信号往地面来通信， 我们再通过地面的指令来确认它是什么问题，再尽可能通过地面指令把维修抢救起来，就像抢救人一样，我们先把它检查出来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哪里问题我们通过数据检查完之后，我们再去上相关的指令对它进行维修，尽可能的维修好。当然有的时候也有很遗憾抢救不过来的维修，也有这样的维修，也有抢救过来的，这要看我们抢救过程当中处理的及时性以及我们卫星星上的一些状态情况综合而定。 啊，所以这种抢救很多时候就是软件层面的了。 啊，对的，这种抢救基本上能做的事儿就是软件层面的。 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哎，我们现在不是能够让航天员上去吗？这种硬件层面的维修抢救，是不是当下看来还是难度比较高的呀？ 这种硬件层面的维修抢救呢，主要还是看你出问题的卫星的驾驶情况。全球确实有人去维修过卫星，哈勃望远镜当时是出了问题，之后呢是由美国的航天飞机带着航天员上去换了相关的一些零部件，确保了哈勃望远镜的在轨运行。那哈勃望远镜的价值很高啊，它值得我们发一支航天飞机。但如果我们未来的像我从事了微纳卫星这个，我们这个微纳卫星呢还不值让航天飞机跑一次的情况下，那么就没有意义让它去。 这个也是性价比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可能还是很多的工作就是在预先设计的时候要尽量的做好一些备份，然后也给后续的这种抢救提供一些可能性。 对的，就是要提前设计好很多故障案例。 对对。下一个问题啊，前进的喵他说现在天上的卫星越来越多了啊，这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信号相互干扰的情况呀？ 会的，现在天上的卫星是越来越多了，如果不进行管理的话，互相之间信号一定会进行相互干扰的。那么现在呢，咱们全球有一个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咱们中国也有相关的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完之后呢进行去申请频率，我要把频率申请到中国，最后呢还要向整个这个世界这个无线电委员会他去协调协商，最后再给你卫星一个频率，你按这个频率去做呢，就保证你不会被干扰，也保证大家不会被干扰。 哦，的确是有一个协调机制的啊。因为还有一个网友是快乐的砖头啊，他问到的是卫星轨道是如何分配的。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卫星来说，就是频率的分配还有轨道的这个分配，其实都是需要相互去申请和协调的，是吗？ 对的，一般来说呢，轨道我们也要进行这个相互的申请和协调，避免发生轨道的碰撞这样的一个风险的。 因为这个快乐的砖头它有后半部分的问题啊，也请您一并来回答一下。他就说这个卫星在天上有没有可能相互撞到一块呀？ 有的，曾经发生过一例，前苏联的一个卫星产生了一个碰撞，是和哪个卫星我记不清楚了，是发生过一例这样的碰撞事件。但是呢，现在呢，包括美国、包括中国都有相关的碎片监测系统，那么通过对碎片的监测系统，我们就可以知道卫星下一步的能碰到的碎片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碰到之后，我可以进行提前的规避，我采取这样的措施来确保咱尽可能不产生这样的一个碰撞的情况。 就即使是咱们的微纳卫星其实也有这样子的所谓的防撞系统是吗？ 所有的卫星现在都是有整个的一个防撞管理的，就是由地面来进行判断这颗卫星和别的卫星碰不碰，因为微纳卫星和其他卫星在太空当中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进行管理的，当发现有危险的时候我们要进行规避的。就像我们原来的我们那个太空空间站，因为美国的星链发了很多，它有几次就威胁到我们空间站的轨道了。 对对对， 那我们也需要采用这样的规避的操作，确保两颗航天器不要碰在一起。 下一个问题啊，韩江雪说，小卫星一般会在轨道上待多久？然后他也问了，寿命到了有可能回收吗？ 早期的小卫星在轨道上待的时间不长，一般来说，早期的小卫星寿命呢，相对来说比较短，有一年的。有两年的，有三年的，还有半年的。但是随着近些年的发展吧，这样的小卫星现在的寿命也都可以达到了3到5年，甚至5到8年，更长的也到10年了，10年到15年。这个基本上就是可以看到，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啊，这个卫星的寿命也是不断的在增加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卫星在轨道寿命期呢，我们通常会把它分为低轨卫星、高轨卫星。低轨卫星呢，在轨道寿命期呢，它可能最后有可能就是我们会把它推离轨道，往下推，推到位置。当然也有可能会中间，比如说这个卫星失效了，那是什么情况呢？它会沿着轨道，因为轨道多少它是有往下的迎风面以及相关的效应的，它会很长很长时间的慢慢慢慢掉到地球大气层进行烧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高轨呢，是要把它推入到 当生命快终结的时候就要把它推走，不要在这个轨道上待着 啊， 我们要让它进入到一个坟墓轨道上去。 哦，所以在太空当中其实是有一个所谓的坟墓轨道的概念的，就那个区域会有很多失效的这些高轨卫星。 对对对对。 啊，这个倒是可能普通人不太注意到的，就是不同轨道的卫星它的结局是会有点不太一样的。后面还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卫星回收的问题，这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吗？ 这个卫星回收的问题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是卫星回收的成本是很高昂的，因为你要把卫星去抓回来或者去把卫星收起来再给它放回来、再放到这个地面来，它首先要做，尤其是经历大气层这道关，它是要燃烧掉的，那么你要做大量大量的工作让它不燃烧掉，要把它收回来，这个成本非常高，就不值个了啊。 对，你可能还要发一个回收器上去，对吧，这个本身其实又是额外的成本了，这个可能只能有待以后的人类继续去探索了。下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看美加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前面其实也是展望过。他说普通人现在可以定制卫星发射上天吗？然后如果有这样的需求怎么样去申请，价格大概怎么样？ 现在有商业航天里面有私人卫星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目前呢，卫星还基本上是为企业为政府服务的。我们觉得未来的目标，卫星再降一降，成本再降一降，如果降到一个豪车的价格，那么我相信这个普通的人也去可以去定的。距离到量产还是有那么一段距离的 啊， 还是靠我们不断的去努力的，因为卫星的价格，我们还有发射的价格，还有那管理的价格，整个的所有的因素都要放在一起，并不光是卫星的价格，所以说整个工程的价格放在一起，要人能接受，还是有这么一段时间的。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的话，可能更多还是一些这种大型企业，它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需求，是可以考虑说是定制一个卫星发上天。 对的。目前对普通人来说还是稍微遥远一些，那么我们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也是期待啊，有朝一日真的是可以到普通人也能够轻松的去定制卫星的这一天啊。时间关系，我们回答最后一个网友的问题吧，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无中生有啊。他的这个问题是，程老师，您觉得您所在的这个行业啊，它的这个前景怎么样？然后如果说想要考您的研究生，或者说加入您的团队，您最看重怎样的素质？另外呢，就是作为行业新人，哪方面的积累是最重要的？ 好，我先是说说行业吧。目前这个航天的行业正在蓬勃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国家把航天列为了新基建，而且全球的航天发射数量是越来越多。证明什么？证明这个行业还是在蓬勃发展的。所以说也非常期望各个朋友吧能从事这个行业。那第二个是我也是招收研究生的。那这个研究生呢，对我来讲呢，我关注的还是学生的一个思考。动手能力在这里头将来你会锻炼成一个有思考有动手能力的人，我非常喜欢希望研究生在我们这里从事一些动手的工作，从事一些更深的思考，通过在我们这里学习完之后能学习到有用的相关的知识，能为他将来的研究方法做一些补充。 那后半部分的问题就是，作为行业新人，您觉得哪些方面的积累是比较重要的？ 行业新人我认为首先要钻一门，你不管你从事哪个专业，从事结构也好，热也好，姿态控制也好，反正哪一个方向都行，你一定要先钻上一门，再博学其他的门，做到一个又有专业知识又可以博学相关部门，这样的话对一个人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那首先说专业知识过硬，第二个呢又对相关的系统工程有了很深的了解，那未来对你整个行业当中你往上走到系统工程这个领域上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我觉得这个程老师您前面提到您的博士的这个经历啊，也是很有启发的，就即使是在一个行当当中钻得很深了啊，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适当的跳出去去看一看，去获得一些新的启发新的灵感的啊，这个才能让我们的这个专业往下走得更深更远。 对的。 好的，那今天啊也再次感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所的所长常亮研究员做客我们的极客秀，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了航天发射的那些事情，同时呢也对未来的卫星啊以及卫星的这种民用化啊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和想象。也再次谢谢常老师，谢谢您。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那么各位朋友，感谢您收听由浦东科协和科学家族工作室联合制作的2022浦东新区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之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第三季。本次节目监制袁林、龙敏，编辑星辰，我是徐东，我们下期再见。 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争做人民城市建设标杆，文明杨浦